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五。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蔡奇在教师节到学校调研并探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北京高院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9项重点举措，将推动人身损害赔偿同城同价。 本市3条地铁新线开始空载试运行，年底将有7条线段开通试运营。 北京交警 APP 今天起可以预约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 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线试运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启动大会。张玉卓在致辞中说，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科技产业正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激发新活力。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成为机器人领域创新策源、产品发布、产业合作的重要开放平台。未来，机器人科技与产业发展要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提升原创能力，不断拓展机器人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度。陈吉宁向与会各方对北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在致辞中说，当前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机器人产业是重点领域之一。北京将发挥科技优势，支持企业开展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推动机器人企业与智能制造产业链协同发展，以市场化机制聚集各类创新要素，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培育单项冠军和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打造机器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开幕式上，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发来视频祝福。世界机器人大会由北京市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是中国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丰富的行业盛会。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是第37个教师节，市委书记蔡奇来到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和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祝大家教师节快乐。他强调，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要认真学习贯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稳步推进双减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参加。蔡奇在调研时指出，教师是最受社会尊敬的职业，广大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要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教书育人，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努力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才。要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完善职称和考核评价制度，要关心关爱教师，完善激励机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蔡奇强调，双减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要严格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严禁超纲超进度教学，规范教育教学秩序，丰富课程设计，真正实现每一节课都精彩，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开设更多素质拓展类课程，丰富学生艺术和劳动实践， 积极稳妥推进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还要毫不松懈抓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十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2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3次会议昨天下午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晓红、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国际测试赛举办在即，要增强倒计时的紧迫感，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确保赛事安全顺利举办。会议强调，要加强冬奥会疫情防控质量控制，三个赛区各个场馆要保持统一标准，注重因地制宜，完善一馆一测、一场一测、一店一测防控方案，确保防控措施上下一致、内外协同。会议研究了有关防疫工作方案，强调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好冬奥会利益相关方出入境航空运输保障，抓好场馆餐饮服务保障，制定相关防疫方案措施。清洁与废弃物管理要严格按照专业流程处理，精心组织核酸检测，确保采样检测质量。会议强调，中秋和国庆双节将至，人员流动性加大，社会面防控不能有任何松懈，要坚持科学精准、适度从紧，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北京市体育代表团昨天召开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勉励北京代表团全体运动员、教练员不负重托，奋勇争先，科学备战，挑战自我，赛出品格，赛出水平，赛出风采，圆满完成全运会目标任务，努力为首都赢得更大的荣誉。陈吉宁说，近年来本市公共体育和竞技体育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北京体育健儿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为首都体育事业增添了光彩。他对北京代表团提出三点希望：一，要奋勇争先，赛出品格；二，要科学备战，赛出水平；三，要挑战自我，赛出风采。陈吉宁说，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代表团要严格按照全运会组委会及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坚决落实各项防疫措施，把责任压实到每个环节和每个岗位，确保全员如期出发，顺利参赛，平安返回。会上，陈吉宁向副市长、北京市体育代表团团长张建东授团旗。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本市新一轮民主党派重点支持门头沟区发展8+1行动启动仪式暨2021年推进会昨天在门头沟区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梅军出席。会上，各民主党派市委与门头沟区委签订新一轮8+1行动框架协议，就特色果品品质提升、百花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育、红色门头沟建设等重点项目进行签约，并为民主党派专家服务站揭牌。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同期举办，520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11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了500多件展品，还有20多款机器人首发。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昨天前往现场探访，请听报道。 本身只有50公斤重，却能载重80公斤，这个四足小狗机器人就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中20多款首发产品中的明星。 杭州云深处公司销售负责人葛永乐让绝影叉 2.0 登上了台阶，下了个斜坡， 具备一些爬楼梯啊、爬斜坡的能力，续航的时间4个小时。 这款机器人最擅长的是在恶劣天气下进行管道、电力、建筑等场景的巡检， 无论是雷雨天气啊还是下雪天气啊，它都能够作业，全地形的覆盖能力，不仅搭载了激光雷达呀、还有各种相机啊，它还可以搭载机械臂、气体传感器啊，更多行业、更多的场景都可以应用起来了。动弹的时候，成年人踹一脚它都不会倒，销量一年是几百台的量。 上天入地下水，机器人无所不能。博雅公道专注于水下机器人，拥有10吨级仿生福分水下机器人、2米多长的鲨鱼机器人、能下潜至少300米的水下检测搜救机器人。他们不但研发了水下激光测距仪，打破国际垄断，也带来了新产品——水上垃圾收集机器人。 三个太阳能电池板看到了吧？下面不是有个浮舱吗？它可以提供给它浮力，漂在水面上的，收集水面上的垃圾，垃圾的量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如果满了的话，它可以比如说有一个信号，收垃圾的人啊，统一过来收一下。大的那个大概容量是7-8公斤吧。 机器人不但帮助人类去探测危险地带，甚至也能探测到人体内部，将病变移除。树瑞腔镜机器人是全球第二款临床中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它正在医生的操作下，慢慢地给一颗小小的鹌鹑蛋剥皮。 剥一个生的鹌鹑蛋的蛋壳，不损害蛋膜这样的一个操作，仿真的是术中最精细的组织分离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美国的达芬奇的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于它是最先进的产品，目前是不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我们是做到了一个进口产品，尚未进口就可替代。达芬奇是3000万，成本降低1万左右。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边逛展边介绍， 展会上呢会给大家亮相500多款展品，在特种机器人方面，像四足机器人增添了机械手臂，空天地一体的无人机和地面协同作业的机器人，消防可以达到1000度耐高温的机器人等等。这次我们有很多互动的展品啊，脑控机器人区啊，一个人通过脑控可以控制多台机器，还有10个人通过脑控来群聊。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昨天从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了解到，目前北京拥有400多家企业和众多研究机构，特别是在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协作机器人、自主移动机器人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创新能力强、市场成长快的企业。本届机器人大会9月10号为专业观众日，11号到13号为公众日。观众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全流程疫苗接种证明参观。 昨天是教师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举行了“新暖花开处，更续桃李情”教师节暨建校50周年教育大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在二小工作已经30多年了。 大会上，老教师和他们的徒弟老师进行了师徒对话。今年79岁的王亚丽老师是当年体育组唯一的女老师。因为中关村校区场地有限，她每周6天和寒暑假都带孩子们去体育大学训练。 那时候我有2个孩子，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边都不管，就是专门的训练，所以学生的成绩提高特别快。区里的5连冠嘛，因为我们二小呢是一个名校，就是为了给名校争光嘛。 老一辈教师无私奉献、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也传承到一代代年轻老师身上。教龄11年的信息技术教师郝石佩说， 我的老师沈云老师特别的严谨，他就会让我们反复的去看讲课的我们的录像，去看课堂当中到底有哪些学生生成的非常好，但是你没有关注到的，经过反复的这种练习呢，真正能做到课堂上的分层教学和因材施教。 王迎新副校长介绍，学校成立了8大学科工作室，通过传帮带让所有教师提升教研水平，将教师培养和双减有机结合， 让孩子们在学校写完作业，我们老师呢就是在课堂上要精讲精练，当堂就练，通过孩子的反馈，老师就知道自己的教学需要怎样的去改进，有效的提升效率。 二小7个校区的近5000名学生也都能享受到统一标准和质量的教育资源。百望校区的同学们说， 我是二小一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非常感谢老师们在这里付出的心血以及时间，希望我们老师们永远年轻，永远快乐，越来越美，越来越帅。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大学2021新学年开学典礼昨天举行， 一万多名2021级本科和研究生新生在五四体育场参加了开学典礼。北大校长郝平寄予新生读懂中国、读懂世界、读懂时代、读懂自己。郝平表示，来到北大首先要读懂中国，在新的时期学习历史，坚定信念，要读懂世界，培养国际视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新生还要读懂时代，培养创新思维和应变能力，读懂自己，在新的环境中脚踏实地，健康成长。 昨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展现行动，创造希望。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昨天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回龙观医院举办了关爱心理健康在行动的宣传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全球每年有近70万人自杀身亡，2019年每100例死亡中有一例是自杀。事实上，需要药物治疗的成年人就诊率却很低。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福德坦言，一部分原因出自社会中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 我们每个人得了感冒，患上高血压、糖尿病，都会积极求治，严格遵照医嘱药物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患上了抑郁、精神障碍，往往不承认有病，不愿意看病，不愿意接受比较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这样势必会导致疾病的转归愈后会不好。 杨福德建议，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职场中的人们心理压力大，难以释放，用人单位应该畅通更多解压渠道，比如建立心理减压室。 把你当了宣泄室去，念一念，打一打，可能就放松了。我们有音乐治疗室，听一听音乐，做做按摩，那会有效。没有专门的咖啡屋，你也可以到咖啡屋去享受一下那种氛围。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桂平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建成了330个心理减压室，未来还会有更多。 比如说我们交通行业接触各种各样的乘客，交通拥堵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其实是情绪非常容易焦虑。可能我交通行业的工会车队变成职工心灵驿站，车到站了以后呢，就及时的到心灵驿站接受一些疏导、宣泄等等。 杨福德建议，人们应该像坚持锻炼身体一样，坚持锻炼心理抗压能力。 心理健康也需要像运动一样去刺激它，适当的经受压力，经历一些突发意外应急事件，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处置，积极应对，往往就会有比较好的心理健康锻炼。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北京高院结合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要求，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从立案、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和审判职能延伸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探索，研究制定了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清单。北京高院昨天通报了清单中9项重点举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项目一，推进民商事网上诉讼无纸化。项目二，畅通12368联系法官热线。项目三， 北京法院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记者看到发布的9项重点举措中，还包括了推动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全市标准。据市高级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玲玲通报， 全市法院受理的所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采取旧高原则，调整为按照北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不再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真正实现同案同命、同城同价。 孙玲玲表示，自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各中基层法院已完成实事项目226项，市高院各部门完成84项。 新闻广播消息，地铁14号线剩余段、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昨天开始为期3个月的空载试运行。14号线剩余段全长大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景峰门站5座车站。17号线南段起点为亦庄站前区南站，终点为十里河站，全长 16.5 公里，包括7座车站。11号线西段北起模式口站、南到首钢站，全长4公里，包括4座车站。目前本市在建线路15条 ,291.3 公里，年底将全力实现7条线段 ,54.5 公里线路开通试运营。 新闻广播消息， 本市今天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在线预约业务，市民下载北京交警 APP 完成实名制注册，点击掌上车管所就可以预约。超标电动车上路许可10月31号到期，市民置换新车的需求集中释放，在线预约办理可以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本市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登记上牌，到这些门店上牌不需要预约。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昨天上线试运行，试运行初期主要包括三个内容模块：业务规则模块、投资者教育模块、本所简介和要闻模块。北交所官网将作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是全方位服务各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昨天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丰台区政府、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单位，在丰台利泽金融商务区举办2021中国北京数字金融论坛，并为北京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和北京国家数字金融技术检测中心揭牌。 市教委今天将汇总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首批共有152家非盈利性机构，具体名单可以在市教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查询。 北京市总工会昨天举办首批职工匠师聘任仪式，33名职工获聘职工匠师。第一批获聘的职工匠师来自首都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大工匠、创新工作室领军人、技能竞赛优秀选手和企业首席技师。 市文旅局发布消息，旅行社在落实严格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即日起可以恢复经营本市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来京旅游团队要严格落实进京防疫要求，必须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方可进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1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轻雾或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晴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消防通道超出红线，规划道路修建能否回应居民担忧，做到情理平衡，以人为本。 你看这是消防通道，你要真正的发生什么火灾应急情况，根本车进不来。 大型互联网公司周边下班期间网约车停放混乱，附近居民期待加强治理。 最严重拥堵的就是美团公司正门口，都是9点下班，都是约网约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通州区芙蓉园213号楼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八月初，相关部门开始动工修建小区西侧的朝晖南路。根据土地规划，这栋楼所在的小区一部分将被回收用于建设道路。居民认为道路修建影响生活，表示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芙蓉园213号楼位于通湖大街北侧，这栋楼以及周边围墙等建筑构成独立小区。目前这个小区西侧已经架起蓝色围挡，准备建设朝晖南路。而就在八月初，一份要修建朝晖南路的告示在芙蓉园213号楼90多户居民间引起轩然大波。 8月12号，受通州区城管委委托，属地新华街道办事处在芙蓉园213号楼所在的小区贴出腾退公告。张女士说：“ 就说明他要修这个朝晖西街了。他这个红线宽是30米，但是这个30米正好是在我们围墙这块。” 记者看到这份文件称，朝晖南路线路全长379米，红线宽30米。芙蓉园213号楼所在小区8月16号之前要腾退红线内的地上物，之后实施地上物拆除。据记者了解，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芙蓉园213号楼小区西侧围墙以及物业用房确实占用了朝晖南路部分规划用地，收回红线内土地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是居民告诉记者，目前小区朝南开门，居民楼到小区出入口只有一条消防通道，腾退土地造成院内消防通道消失，形成隐患， 就没有这个消防通道。你看这儿是消防通道，你要真正的发生什么火灾应急情况，根本车进不来。 同时张女士说，朝晖南路路宽30米，道路建成后只距居民楼2米左右， 谁家能在窗户底下走车？那你这晚上不睡觉吗？路灯不晃吗？ 那么朝晖南路规划方案能否调整？居民诉求如何处理？记者向道路建设主责单位通州区城管委反映问题，经过多次沟通，市政科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也得按规划实施，我们也不是说的想在哪儿建路就在哪儿建路。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助解决小区消防通道的问题， 会给他留消防通道，小区开口我们从西边会给他开口的。 另外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针对居民反映道路与居民楼距离近的问题，也可以向上反映问题， 是怎么着的，到时候再跟领导碰，然后咱们再找设计看能不能调一版方案。 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朝阳区望京14号线东湖渠地铁站附近的居民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附近的丽泽中一路是一条南北向通往北五环的小支线路，300多米长的路两侧有许多大型公司园区，例如叶青大厦、爱慕大厦、博雅公寓等。晚间下班高峰期，在这里等着定位接单和揽活的网约车比较多，经常拥堵。 叶青大厦的东门，然后最严重拥堵的就是美团公司正门口，一直到和望京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晚上都是9点到9点45之间是最拥堵的时间段，因为美团都是9点下班，然后他们晚上都是约网约车，当然也有出租车，因为这一条街就只有2条车道，网约车都停在正常行驶的车道上。 居民反映，从东湖渠地铁站向东，经过望京北路通往北五环途中，这条丽泽中一路是一条关键的道路，但是无奈只有上下各2条车道，一直通行不畅。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美团所属的叶青大厦园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将向停车管理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属地望京花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此前曾有居民反映过这里的路况，会向属地上级分管部门反馈。 那条路一直都是这样，人也多，我跟街道反映一下这情况吧，我要看看街道这边有什么办法吧。 记者同时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管片的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值班民警表示将会在近期晚间增加巡逻的民警。 晚上到那点儿，我让民警过去看看，那秩序整治一下。就凡是违法停车的，一旦进入这摄像头，咱就可以罚他。咱们得跟那管界的警长跟他说，让他看看那个能不能安排措施，看看咱们长性的管理。 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敬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提醒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